份就是剧本，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它入面是文字，它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有戏剧就有它，它的好坏主宰戏剧的优劣。剧本，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嚟到星期一晚九点钟新闻之后咧，到我哋文教组嘅时间啦。星期一咧系一剧之本，我哋会同大家讲下剧本嘅。咁啊，主持阵容当然有啊小弟冯杰啦，仲有阿初啊黄晓初啦，同埋六姑韩敏文嘅。咁啊，今日咧我哋仲有一位重量级嘅嘉宾咧，进入咗我哋嘅直播室入面咧，会同大家一齐讲下剧本啊，系啊。 咁啊，听到个好似圣诞老人咁嘅笑声，嗰个就系佢啦。 系啦，咁就系咧陈锦权先生 Anthony， 大家好。 系啦，咁啊 Anthony 就系即系一位好著名嘅编剧，我哋之前咧都有喺节目入面有讲过《星光下的蜕变》嘅剧本啊。 系 啊，有讲过，我哋可以喺电脑入面重温翻嘅。大家咁多位听众，如果你听到依家呢一集吓，原来未认识《星光下的蜕变》咁大件事嘅话咧，咁就要即刻开翻个电脑嚟听埋。我哋今集先啊，咁跟住咧，先至咧就可以重温翻《星光下的蜕变》嘅，系啦。咁啊，我哋今日请阿 Anthony 上嚟咧，就可以讲下你嘅一啲编剧嘅心得啦，你点样成为一位编剧啦，或者系等等等等喺你喺剧场界嘅一啲往事啊，都可以同我哋分享。咁有两位高徒， 系 两位高徒喺度啊。 我哋嘅责任都要介绍下嘅 Anthony 系边个？相信即系如果系睇开剧场嘅观众嘅话，都一定唔会唔识得啊。Anthony 嘅大名噶啦，咁啊，陳錦權老師就係當年我同阿 Lucretia 仲喺演藝學院讀緊書嘅時候，都係我哋嘅老師啦，亦都係 子弟嗰啲人。 即 係 你話我哋 俾錯啫，係啊，俾你誤導咗好多年啊。 咁啊，當時就係 Anthony， 亦都係演藝學院嘅導演系。編劇系嘅系主任啦， 冇錯， 即係亦都係我直屬嘅老師啦，因為我就係讀導演噶嘛，咁啊，咁而家 Anthony 就係香港話劇團嘅藝術總監啦，咁啊，最近亦都睇唔少佢嘅作品啦，入咗香港話劇團幾多年啦，都好， 不經不過七年啦，已經好時間好快， 係啊，七年啦，咁啊，但係都繼續仲喺度嚇， 同埋我覺得好犀利啊，即係你可以咧做藝術總監已經好忙啦，但係你可以不斷又寫到劇本出嚟， 呢個真 係好犀利啊， 痛苦， 好犀利，我覺得 係 今日咧亦都帶咗。一個之前寫嘅一葉飛鴻上嚟啦， 一葉飛鴻冇錯冇錯， 做咗冇耐啦， 係啊係啊係啊，好倉促嘅一個劇本嚟嘅。 點解話好倉促嘅？ 因為係咁嘅，因為我哋因為飛鴻呢個劇本咧冇編到落劇季裏邊嘅。咁突然間咧，因為高山劇場有個新譯開幕，咁佢想有一個係關於戲曲嘅劇本。咁啊，突然間就打電話嚟話劇團問，可唔可以救佢哋啊？佢有個期啊，但冇演出咁樣。係咁於是乎咧，臨急臨忙咧就寫咗一個。一二飛鴻啦，咁啊同粵劇有少少關係嘅劇本，咁啊寫完之後即刻就揾人排，咁但係咧喺個時間咧，我哋劇團排緊兩個戲嘅已經，咁於是乎就要揾好多人幫手，就先至可以砌到呢個戲。 好快嘅咧， 梗唔係啦，梗唔係啦，係拗，但係呢個概念已經拗咗好多年㗎啦，咁所以趁住呢個咁樣嘅機會就發泄下咁樣咯。 我都記得嗰陣時即係上戲堂，你都有講啦，即係你係好多 idea 其實係擺咗喺櫃桶嗰啲啊，即係隨時有需要就可以拿一個出嚟，即係開始。 籠底隨便炒啲出嚟都整死你哋， 個籠底好大添，仲要 嗰個唔係咁啊，因為都自細對於戲曲啊等等都有啲喜愛嘅，咁所以亦都搜集到一啲資料，咁所以咪變咗隨手可以寫到呢個劇本咯。 咁真係又好彩喎！我哋又好彩，高山劇場又好彩，即係佢咁啱揾到你，又有一個，因為其實。如果突然間有我諗坊間某一個編劇，如果係有個咁嘅團體走嚟，我想你幫我寫個劇本啊，一定要係同戲曲有關嘅，我諗唔係隨便一個編劇可以 handle 到呢件事，因為到最後即係咁樣寫一個劇本，可能要好豐富嘅資料搜集噶嘛。而今次《一葉飛鴻》呢一個劇本咧，亦都係有一個即係好重要嘅一啲 research 係關於一個編劇。有一個好係真事嘅故仔嚟定係點樣 㗎？可以咁講係出發自一個真人嘅歷史嘅，咁但係咧喺戲裏邊就改 改編好多啦， 咁所以就係嗰啲咁樣 research， 你如果係專登由頭做一次，仲要係咁倉促嘅情況之下，我諗就好難咯。真係好彩就 Anthony 就已經係有啲嘢喺度。 博學多才， 係啊係啊， 其實由寫劇本到演出得三個月咋， 哇， 係咯，真係好快咯， 所以真係好倉促咯， 係啊。 咁大概用咗幾多嘅時間你起咗呢個劇本嘅 真 係 寫就大概個半月到咯。咁但係喺個半月裏邊已經寫咗幾個稿啦，因為好早導演又要睇啦，布景設計又要睇啦，咁嗰劇本一定要有個初稿咯。咁所以先咗起咗個初稿，大概係三個禮拜到啦。咁跟住就再寫第二、第三稿咁樣。 嗯，好，咁我哋一陣咧就再花時間去講下《一葉飛鴻》嘅呢一個劇本。咁我哋咧依家休息一陣，咁轉頭翻嚟咧，我哋可以慢慢咁樣講下 Anthony 嘅故事嚇，同你傾下偈，究竟點樣學習編劇啊，或者對於你嚟講劇本係啲乜嘢咧？轉頭翻嚟咧就一齊再傾下啦。 一劇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時間啦，今日咧我哋有重量級嘅嘉賓啊，香港話劇團嘅藝術總監陳錦權先生嘅 Anthony， 你好， 係 啦，咁當然仲有阿初、黃耀初同埋阿陸姑何敏文啦。好啦，咁我哋咧依家首先咧，即係想同阿 Anthony 傾下偈，究竟咧你嘅劇場嘅生涯咧，因為你就唔係淨係編劇噶嘛，你又會導演啦，你又舞台設計啦，即係好多嘅。 我都係演員嚟嘅， 即係太多嘅角色喺劇場入面，可能你都有涉獵過。咁但係我哋個節目呢就係講劇本嘅，咁所以呢我哋都嘗試下集中喺劇本嗰度，大家就係了解一下 Anthony 嘅創作嘅歷程。 Anthony 你係即係初初點樣去接觸劇本，或者你去學習寫劇本嘅時候一開始係點樣呢？要喊一聲， 我係從來冇學過寫劇本， 因為獅子通 唔係亂嚟囉，因為嗰個年代呢係冇得冇演技學院噶嘛，即係60年代、40年代嗰陣時，咁啊，因為我有個劇組，咁啊需要一啲劇本，咁啊呃咗我落去寫咁樣，咪寫俾自己做嘅。啊！嗰個第一個劇本叫《世界末日的婚禮》。 我有做過，即係唔係即係係啲排練嘅時候啦， 係啲傻人先會用我啲劇本。 嗰啲好好啊！嗰啲小品真係咧，所有學戲劇嗰啲咧都會接觸過 Anthony 啲小品嘅。 嗰個做俾自己寫俾自己做嘅，咁啊，跟住就冇冇真係學寫劇本嘅。咁但係去美國讀戲劇嗰陣時就涉獵過一啲 playwriting 嘅 course 嘅。咁但係嗰陣時已經寫咗好多好多劇本啦。咁寫劇本都好玩。玩嘅，我覺得咁多個所謂劇場嘅崗位嚟講咧，我都係最中意寫劇本，因為我覺得好似神咁樣咧，如果生就生，如果死就死咁。 主宰嗰啲人嘅命運 啊！係啊，主宰好多人嘅命運啊，亦都主宰自己嘅命運，所以係好有趣嘅一個崗位咯。 咁但係喺初初你接觸劇本嘅時候，即係唔會話我唔識寫，完全就咁寫，會唔會又睇過好多，或者係有一啲人去影響過你，令到你學識更加多？ 咁梗係唔多唔少嘅。咁以前我哋劇組裏面排好多戲㗎嘛，咁最影響我最大嘅就係 Tennessee Williams 啦。咁佢個文筆裏面係好 poetic 嘅，即係好詩化。咁所以我寫嘅劇本咧，到而家都係咧，可能話冇文濃墨啦，咁但係都偏向詩化一啲嘅。咁同埋就曹禺先生嘅劇本啦，裏面研究人物嗰啲內心心態啦，嗰啲搭曬啦，咁我又好中意寫嗰啲嘢。咁所以呢兩位都係潛移默化咗我寫作嘅經歷嘅。 其實喺成個過程入面，你係寫咗有九十幾個劇本嘅。 有啲 係 翻譯嘅， 有啲改編啊，有啲係翻譯啦咁樣。有冇話邊一個你係特別中意啊，或者特別個過程入面好係 咯？仔你最錫邊個？ 係咯，要偏心。 仲會有一啲會唔會有啲係特別印象好深嘅？或者喺創作嘅過程入面係特別。 咁頭先你講嘅《星光的對面》都係對我一個好大深刻嘅劇本嚟嘅，雖然佢係一個短劇。咁另外又有《雷雨方程》啦，又係講嘅編劇嘅，同佢太太嘅故仔啦。咁好多都好似現身說法咁樣嘅， 好多人話你夫子之道。 就算呢個《一葉飛鴻》咧，又係一個劇，即係劇作家嘅身份嚟㗎嘛。咁 係 周門家事係即係《雷雨方程》啦，亦都係。咁係咪你都係中意？ 我寫咗好多劇本都係講 編劇嘅。有一個叫做劇作者的玩笑啦，我又寫過一個關於曹禺嘅生平嘅古仔啦，仲寫過一個田漢嘅叫最危險的時候，都係寫編劇嘅。咁我好中意用編劇嘅人物去，因為佢主宰命運嘛。咁所以佢同個劇本同埋個現身說法嘅生涯啦，佢自己本身嘅生涯個關係好有趣咯，我覺得。 同埋你自己又係一個編劇，所以係咪會有好多感受，特別即係對於 咁梗係啦，係因為其實好多係 soul searching 嘅，即係向自己嘅裏邊內心去挖，究竟自己最困惑啲乜嘢嘢咧？對而家每個生命嘅階段啦，唔同嘅階段有啲反思咧，咁好容易就寫咗自己落去 系，會唔會咧？你上次睇翻自己以往嘅劇本咧，會睇到即係自己個成績唔同嘅階段咧，即係有係嘛？即係會自己唔同。 即係可以講話，即係我自己冇唔係特別研究，我睇翻自己嘅劇本，覺得係一個生命嘅里程碑啊！所以《飛龍》裏邊都有呢句台詞啦，咁所以係一唔係記錄嚟嘅，而係一啲感受，即係人生感受嘅唔同階段嘅諗法咯。咁同埋對於生活嘅體驗啦，對於愛情嘅感受啦。咁所以就可以睇翻自己唔同嘅階段嘅嘢。有時候咧，我自己想懶突破咁樣咧，我下個劇本咧就要完全唔同嘅，寫啲新嘅題材啊，或者唔同嘅format 啊咁樣，或者形式啊咁樣。咁寫完之後就俾啲前輩啊、麥秋啊、經常去睇啦。咁睇完之後咧，佢哋就講。哇！劇本好陳錦權啊，我死咯咁樣， 諗住唔同咯喎， 係啊，懶突破噶嘛，懶唔同啊，氣質啊，有咩依樣嗰樣咁樣，咁原來咧係唔得嘅，原來自己一個五指山啊，即係孫悟空永遠走唔甩呢個五指山。 咁但係你有冇又試過咧？即係諗翻，如果而家要你寫翻，譬如即係世界末日啲婚禮，其實你寫唔翻， 可能寫唔翻啊， 係嘛？係嗰種情懷唔同咗， 傻傻地嗰種情懷誒唔同咗啦，即係人生觀唔同咗就唔同咗啦。咁所以先就係生命嘅里程碑。 咁喺寫劇本度咧，因為嗱，我哋聽緊我哋節目嘅聽眾好多都應該會對編劇好有興趣。喺我哋節目入面一直都會講下我哋點樣去欣賞一個劇本啊，或者係點樣去可能係寫好一個劇本啊。你會覺得點樣先為之一個好嘅劇本呢？ 好嘅劇本，哇！呢個可以講， 係啊， 依今真係 讀咗幾年輕嘅，都係講呢樣嘢，畢業都未必寫到㗎，係咪先？ 唔係嘅，其實我覺得係一種誠懇啊。嗰種誠懇其實出自個編劇自己嘅內心，佢唔係想攞咩獎啊，而係佢真係想將心裏面一啲好想表達嘅嘢，好衷心、好衷誠咁樣講出嚟，而講得淋漓盡致，令到觀眾都有同步嘅感受嘅。empathy 嘅，咁即係呢個咁先係一個好嘅劇本。咁當然好多種方法嘅，咁但係 honesty 即係咁真誠係出發最基本嘅出發點嚟嘅。即係有時候為咗堆砌一啲嘢，或者講一啲歷史啊，做多多 research 啊，話好多資料啊咁樣，但寫出嚟未必一個好劇本。 但係技巧上面，因為嗱research 嗰啲係可能都係幫到個編劇啦，去點樣去豐富嗰個劇本嘅啲內容。咁但係我諗喺技巧上面都要有一啲嘢去拿捏得到，先至可以我哋視之為一個好嘅劇本嘅，係咪咧？ 通常嚟講咧，而家講係講翻普通文本啦，即係唔係講一啲新文本啊嗰啲咁樣嘅著作啦。咁通常我係講個故事嘅，咁講故事嘅手法好多種。咁但係咧，通常嚟講咧，主線人物咧一定有一個我哋叫 transactional 或者 transformational arc 咁樣，就係即係個主角由開始到個戲嘅結尾，佢心態。或者情感或者遭遇或者思想上面有乜嘢改變咧？呢個改變係點樣嚟嘅咧？咁呢種咁嘅改變咧，就係其實觀眾係跟到嘅話咧，係通常嚟講係一個好好嘅角色，咁劇本自然就會豐富好多嘅。 嗱，我真係有上堂嘅，我講嗰啲同老師嗰啲 係咪一樣嘅？冇錯啦。 咁但係通常你喺創作嘅時候，其實因為有啲人話，其實首先係有個角色先，但係有啲可能會係有個故事先嘅。有冇話喺你嘅創作 都得嘅，都得嘅有啲係個好嘅角色，但係唔知佢點樣發展咁樣。有啲係一個好完整嘅故事添，即係咁又砌啲咩角色落去咧咁樣。咁所以係兩種嘅方法都有。其實寫劇本真係。好難學，好難教嘅，咁即係好多種唔同嘅入手嘅地方都得，咁但係即係 睇你自己點去。 係，始終都係藝術嘅一種咧，即係冇話一條方式一定係要咁噶嘛，即係有陣時係好難講。 當有曬所有嘅即係要咁寫嘅時候咧，一定有一個人咧會完全突破曬呢啲規矩，又一樣寫到好多劇，好好嘅劇本，所以先至。叫突破咯， 特別係近代我哋所謂叫做現代藝術啊，即係現代藝術開始好多嘢就係即係冇咗嗰啲規條啊，突然間又好創新啊！我成日都覺得自己係食古不化，即係講攞住嗰啲所謂嘅規條，然之後自己猛咁喺度跟咧，我有時都覺得自己老土噶。咁但係即係現代嘅藝術的而且確有好多嘢就係突然間有啲完全撇除曬所有框架，而佢做到啲好好嘅嘢係，即係好似我呢啲咁食古不化嗰啲咧，我就覺得我做唔到啦。 係咪食古不化嘅係每人嘅口味即係？ 坐住 你生長個年代，令到你中意一啲咩嘢類型嘅戲啫。 係就算一個好好嘅作品，都未必一個人都中意噶嘛。即係呢啲即係藝術就係，所以就係咁樣。 冇錯， 的確係。即係我諗，所以編劇都係啦。即係你只可以寫自己覺得好嘅嘢，然之後希望有個共鳴嘅人。 冇錯， 你冇辦法可以即係取悦曬所有嘅觀眾噶嘛。 大部分做藝術嘅人都係咁嘅。係 啊， 係啊。咪依家好似坊間有啲演出係話冇劇本點樣噶嘛？咁聽過 即係譬如係 improv 你即係即興嚟嘅，定還是係即係係佢哋創作嘅初期係冇劇本嘅，係嗰啲我哋叫編作咁樣。即係如果你講嗰啲所謂嘅即興咧，其實即係喺外國，譬如我喺美國嘅時候咧，係好多噶。即係喺街邊突然間有間鋪頭，就係嗰間嘢喺門口寫住即係 improv theatre 咁樣，然之後你入去買飛咁坐喺度，然之後佢就話：哦，今晚我個主題係做咩？然之後啲人就即刻作噶啦，即係啲觀眾一人一句：我想睇有人死咁樣，我想睇點樣。然之後佢將嗰啲 element。幾個演員圍埋一齊傾咗三秒一分鐘，然之後佢就即刻做㗎啦咁樣，即係都係一個表演模式嚟嘅。咁但係對於編劇嚟講，即係特別係對於我哋呢個節目，我哋平時講嘅編劇嚟講，就呢樣嘢就我諗特別係講 storytelling 嘅基本框架技巧就永遠唔會改變嘅，即係你基本嘅戲劇元素衝突啊、行動行為啊、改變啊呢啲嘢就永遠都唔會變嘅。但係就對於編劇嚟講，就我唔知啊，即係而家喺香港坊間其實。我覺得相對我喺美國讀書嘅時候就唔係咁多嘅，即係我頭先話，即係街邊有間鋪頭突然間又就做咁啊，每晚嘅娛樂，即係突然間今晚有咩做就去嗰度睇戲咁都有嘛。香港就少啲嘅，又或者另外一類我哋叫編作咧，香港都曾經有一個年代唔少噶，近年又好似少翻啲咁樣都係嘅，即係編作就係可能喺創作嘅初期排練嘅時候咧就冇劇本嘅，可能只係得一兩個大嘅 idea， 然之後啲演員就同導演就再加埋都係個編劇嚟啊，可能係就一。齊咁樣慢慢創作，然之後令到一個演出成型，咁到最後嗰個編劇就可能係成班人都係編劇咯，咁樣我唔知係講緊邊一個類型嘅，但係香港都有嘅類似嘅嘢， 最後都係有個文本出現， 係到最後都有 文本。香港多數就有一個人整理翻個文本，可能佢因為有時你係 所以一個演出點都有一個。內容啦，啲內容就算即興點都好，都係一個劇本啦，只不過係唔同嘅方法， 產生出嚟啫。 依家我又想講一樣嘢咧，即係呢個喺我哋節目入面咧，成日都會講嘅。咁啊，有時阿六姑都會同阿初去拗嘅，究竟係啲乜嘢咧？就係主角嗰樣嘢。我哋節目咧開始其實一直都會講阿初嗰個理論，就係話喺戲劇上面，每一個戲咧係有一個主角，嘅啫，就會有。兩個主角嘅， 即係怪啊！ 真係怪， 我上台都講過， 係啊，咁我有時阿六姑都會同佢拗，哎呀，究竟邊一個係主角，或者係咪真係得一個主角嗰件事？ 討論下啫，你唔好成日話我同六姑拗啦。 唔係呢個係， 我想製造戲劇衝突，明白嘅。 有 conflict 喺度，係啦。咁啊，嗱，今次阿陳錦權老師喺度啦，咁啊，不如又可以講下主角呢一樣嘢，究竟你又點樣睇呢？ 主角呢其實唔係話邊個明星嘅，而係即係喺主線故事，我哋叫 protagonist 咧，即係帶住主線嘅內容或者嗰條所謂線啦，係走嘅一個人物嚟噶嘛。可能佢喺戲裏面份量好可能好少喎，但係佢主線佢係發生喺佢身上邊，咁佢就係一個 protagonist， 一個主線角色啦，係嘛？咁自動係一個主角。咁通常嚟講咧，一個戲或者一個舞台劇啦，因為佢得兩個鐘頭到咁樣，咁佢可以包含嘅所謂主角嘅位置，其實只係最好係得一個啫。就算裏面講四五個人物，咁四五人物可能係對比角色，可能係輔助角色，可能係心腹角色，但係真係行條主線故事嘅就係得一個啫。就算我話我話春天個約會啊，四姊妹喎，咁啊四個主角啦咁樣，咁其實係講小碟噶嘛。 吓，咁四个系陪衬住唔同嘅爱情嘅观点啊嘛，咁所以真系发生呢个爱情线嘅，都系得一个角色嘅啫，咁所以系一个角色系容易嘅观众去跟随嘅，咁所以唔系话必然，但系大部分嘅好嘅剧本都系得一个主线角色嘅啫。 我讲你哋唔信嘅咧， 系啊，我依然会争议噶，刘少都话大部分 咁当然咧，都会要有突破噶嘛， 系啊，即系呢个冇话一定嘅，我觉得。 唔系我谂即系嗰个咁样嘅理论，我而家用紧嘅嗰套理论咧，个主要系呢样嘢俾到我哋一个角度啫，因为就算系同一个剧本已经存在紧啊，我去分析嗰个戏，我攞住呢一个角色系个主角嘅时候，咁样去分析，同攞住另外一个角色系个主角嘅时候，咁样去分析咧，可能会得到啲好唔同嘅嘢嘅，喺个分析层面咧，咁样攞出嚟，其实系我自己觉得系好有意思嘅，所以点解我喺个节目度成日都讲话，其实你话嗰个系主角都得噶，我哋咪用嗰个角色系主角，然之后重新睇咗次个戏咯，咁我跟住就可能，如果真系嗰个角色系主角，我就有少少可能会减省少 adjust 少少，嗰个都可以系一个好好嘅剧本。其实绝对有咁嘅可能， 呢个系导演嘅角度嚟噶啦， 系 啦，冇错啦。 啊，咁啊，依家嗱，我哋咧就可以休息一阵啦。咁啊，转头翻嚟咧，我哋又讲下陈锦权老师啦，近期嘅一个编剧嘅作品咧，《一夜飞鸿》。咁啊，转头翻嚟再见。 呢一份系剧本有长有短，有深有浅，有好有坏。佢入边系文字。佢又是电影、短片、歌剧、舞台剧、电视剧、微电影、游戏剧就有佢。剧本，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又翻到嚟我哋一劇之本嘅時間啦，咁今日咧，我哋除咗有三位主持之外咧，仲有陳錦權老師咧做我哋嘅嘉賓嘅。Hello，Anthony。 Hello。 好啦，咁今日咧，我哋除咗講下一啲編劇嘅技巧啊，一啲陳錦權老師嘅一啲編劇嘅心得之外咧，仲有啊陳錦權老師帶咗一個劇本上嚟同我哋一齊分享嘅，就係、是《一夜飛鴻》。 嗯。啱啱冇耐之前做過係嘛？ 高山劇場新型開幕。 係。 究竟呢一個劇本嘅內容係咩咧？因為未必所有我哋嘅听众咧都有机会欣赏到呢一个嘅作品啦，咁啊，不如嗱，我哋依家首先好快咁样请阿初咧，可以简略咁样同我哋讲下呢一个剧本嘅内容，跟住咧，我哋再一齐倾下关于呢个剧本啦。 我又要班门弄斧啦，因为今次我哋想尽量精简啲，等我哋可以听到老师讲多啲嘢，就唔使听我讲咁多嘢嘛。OK， 咁啊，古仔其实就主要就系有一个编剧就系阿叶飞鸿，就啱啱过咗身，咁佢过咗身咧就促成咗有一啲问题产生咗嘅，就系。佢个仔咧就一路都喺美国嘅，就跟佢个妈妈咧就过咗美国，已经好多年噶啦。咁妈妈都已经过咗身，个仔就一路都喺美国。咁但系因为佢爸爸过咗身咧，咁就要翻嚟啦。就理论上佢就应该系要处理佢爸爸嘅一啲身后事啊，包括佢嘅葬礼啊点。而喺佢嘅葬礼上面咧，就遇到一个人物，就系阿迎香啊，就系佢艺名嚟嘅，就系、是、叫常影辉。由于咧佢喺个灵堂之上咧，就要帮手处理一啲法事嘅时候咧，就要得知佢爸爸嘅八字啊，时辰。八字佢唔知道，咁而灵堂上面人都叫佢入嚟，喂，你快啲去入去揾阿常生啦，咁啊常 uncle 佢就知噶啦，咁样，咁就佢就先知道有个咁嘅人。咁但系咧，由于佢喺美国的时候其实系收到一封由佢爸爸寄俾佢嘅信，就系、是、信上面由于啲字好潦草，一路都睇唔到咧，就话有个剧本喺个铁箱入边，咁样咁叫佢翻嚟抄咁样。咁啊，佢嘅呢个阿 Eric 啦，即系呢个仔仔啦，佢就话吓咁样啊，咁啊翻去抄下啲铁箱啦，咁样。咁佢呢一个朋友仔啊，就系、是。一个即系叫做师爷啦，律师助理嚟嘅，佢就话：喂，咁好紧要，而家你个爸爸死咗，佢有一个遗作未演出。喂，你知啦，啲艺术家过咗身，嗰啲作品啊，突然间系可以好值钱噶嘛，快啲揾佢出嚟啦。咁呢个朋友嘅角度啊，咁样。但系 Eric 就即系第一样嘢，就系揾翻自己个爸爸嘅一个遗作先啦。咁就攞住呢封信。咁而喺个过程入边咧，因为咧佢呢个朋友仔一路都话：喂，咁我同你搭路嗱林做呢个演出啦，就揾咗个新派剧团嘅一个人咧，就谂住帮佢点样咧，即系叫做活化又。好點都好啦，用新派嘅方法演出咁啊，正我咁就點啦咁樣。咁但係佢聽起上嚟又阿 Eric 又好似唔係好中意咁啦。到最後呢啲咁樣嘅消息亦都傳到去阿常 uncle 嘅耳中啦，先至喺常 uncle 嗰度知道咧，就係信入邊寫嗰個鐵箱咧，就唔係鐵箱，就其實係營箱。 營商就係即係阿常恩豪佢嘅藝名啦。原來就係話就喺營商度，咁就請你去好好地同佢傾下啦，咁樣即係原來信入邊嗰個招係咁。咁佢就走去揾到常恩豪啦，咁就問佢呢件事，而常恩豪亦都話俾佢聽，其實係真係有咁嘅劇本嘅，就喺佢度。因為原來一路咧呢、這個常恩豪佢嘅工作係咩咧？就係、是、幫葉飛鴻咧，就係、是、手抄啲劇本啊，就係、是、抄翻出嚟，因為佢原本太料啊，啲人就睇唔到啊咁樣。佢哋就係咁樣相識嘅。而喺呢一啲咁樣嘅 flashback 嘅畫面入邊咧，我哋就見到咧呢、這個營商咧。就係、是、初就係上去，因為佢要喺個電台度好似係唱嗰個新曲，就專登提前去攞嗰個劇本，睇嗰啲劇本，然後就發覺哇，佢啲字又有啲寫錯咗啊咁樣，咁就話不如我幫你抄啦。呢個阿葉飛鴻聽到就嚇、啊、你幫我抄，你睇得明我啲字咩？我睇得明，我全部睇得明啊。然之後咧，呢、這個營商點知咧就喺佢屋企打等啊，直情喺佢度住啊咁樣。咁佢話喂，我冇錢俾你喎，我又話我收你錢咩？咁佢就唔收錢就係咁樣。咁而喺個過程，由於呢一個營商咧就係、是、一個男花旦嚟嘅。咁喺個過程入面，我哋作為觀眾啦睇嘅時候，就應該會開始覺得呢一個咁樣嘅營商可能有少少男同性戀嘅傾向啊，佢一個男花旦。咁、但係喺個故事嘅末段咧，我哋都好清楚咁見到呢一個葉飛鴻咧，就係同佢講話：，喂，我係有老婆有仔啊！你咁樣嘅情況嘅話咧，其實佢亦都冇清楚講話係好定係唔好定係點，但係佢就話我就當你係屋企人咯。即系我哋唔系一家人，你只不过系我家人，你系住喺我度咧，我朋友咧，我兄弟咁样，咁就有一个咁样嘅关系。而到最后咧，嗰一个所谓冇演出嘅最后一个遗作咧，就叫做《萦梦燕子楼》啊。咁呢个《萦梦燕子楼》咧，其实就系讲呢个苏东坡同埋一个关盼盼，就系呢个梦中呢个苏东坡就见到个关盼盼，因为佢哋系两个时空嘅人啊，其实佢哋两个系冇可能相爱，亦都冇可能正式相遇，只系梦中相见。而个戏由于叫《萦梦燕子楼》咧，而呢个萦字亦都同营商嘅萦字系同一个字咧，所以喺叶飞鸿死后咧，呢、這、一个常师傅咧，佢亦都系成日都即系会谂呢个剧本其实系咪真系写俾我噶咁样，就有一个咁嘅古仔。而到最后成个故事嘅结局啦，就系、是、个剧本就真系冇俾到嗰个新派剧团咧，就攞去演出。而到最后呢一个剧本亦都系因为咧常恩豪咧就系、是、到最后烧咗个剧本啊，就话冇啦，唔存在啦。但系其实呢个剧本咧就一路就系、是、佢自己咧就系牢牢谨记，一字一句都记得晒。咁而到最后亦都系咁样咧，就讲翻俾个仔啊 Eric 知道。佢两个亦都系到最后就攞住嗰份剧本，虽然系冇演出到，但系呢个剧本亦都留喺佢哋个心中咯。大约个剧本就系咁。冇错，冇错，好大嘅遗漏啦。 多谢你话，好犀利啊！ 多谢你啊，老师。 系啊，讲古仔系我哋呢个助阵啊，讲古仔。 我系逼嘅啫，我系逼嘅啫。 咁呢个剧本系以一个戏曲嘅 编剧、 戏行嘅编剧嘅一个故事啦。其实喺呢个背后，其实都有好多资料搜集喺度。 冇错。 咁同埋咧，呢个故事嘅一头一尾咧，其实都有苏东坡嘅一首 诗 啦，系啊，人生到处知何似，恰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子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呢一首诗去包含住一头一尾嘅。点解会谂到用呢、這、一个嘅？呢、這个系你一开始有呢个 开始系噶啦，喺个雪泥鸿爪，即系话一个人在一个一生里边多唔少会留低一啲嘢喺世界上边嘅，好似雪泥同埋鸿爪咁样。咁即系一个编剧，佢写咁多剧本，咁佢过咗身之后，佢系咪留喺呢个世界上边有咩用咧？咁样。咁其實佢留低嘅唔單止係劇本，仲係一段好複雜同埋好濃厚嘅感情咯。 嗯， 就見到佢同埋身邊嘅人啲關係啦， 係啦，冇錯， 佢嘅拍檔啦，叫做營商啦，同埋佢嘅仔啦， 冇錯， 係啦。但係呢個仔好特別喎，係一個我即係。睇落係咁富中國文化嘅一個爸爸，阿葉飛鴻佢嘅膝下啦。但係佢個仔係一個我哋叫 A B C 啦，即係中文又唔係好好，又成日開口埋口都係講英文嘅，跟住又同戲行嘅嘢又唔係好識啊咁樣。咁但係呢個就係有啲好特別嘅，可以話係衝突咯。即係點解個阿爸咁中意中國嘅文化，但係教到個仔係會咁樣嘅？ 因為佢根本一早就已經走咗外國啦，即係佢個老婆都頂佢唔住啦。要所以係即係其實離咗婚添㗎，即係應該 係有冇正式離婚？但係因為葉飛鴻對個太太冷淡啊，佢埋頭埋落掛住一啲嘢啦嚇，咁於是乎咧佢就屋企就覺得好冷淡，於是乎就帶咗佢個仔就離開咗佢身邊，咁就所以個仔咧根本一直咧都冇同爸爸接觸，同埋有一種誤會就係話佢有 外遇，個仔覺得個爸爸有外遇，於是乎咧就拋棄家庭咁樣，所以佢遺憾在心嘅。咁但係今次佢翻嚟同呢個常景輝嘅一個邂逅咧，令到佢覺得爸爸唔係。真係要拋棄佢屋企咯， 即係其實個第三者係因為個爸爸太過專注喺個寫劇本。 第三者唔係另外一 個人嚟嘅，係即係個工作。 係係係啊，咁所以係其實暗你講就係、是、講呢個編劇人咧，如果佢生命同埋佢嘅作品分唔開嘅時候咧。其實係一件好失敗嘅事咯， 嗯，嚇失敗啊！你會覺得 係啊，因為 家庭上面失敗啦， 係啊，家庭或者關係上面失敗啦，同埋佢分唔到幾時係工作，幾時係休息，幾時係同人交往，幾時係喺作品裏邊轉現咁樣，咁所以佢分唔到啊，佢根本冇自己嘅生活啊，咁所以咁樣睇嚟，咁樣角度嚟睇。咁佢只有一樣嘢，個腦上邊都係劇本。 人生可能有啲嘢缺失咯。 係啦，咁佢咪失敗咯？喺呢個角度嚟睇。 但係會唔會就係有呢一種嘅性格，或者呢一種堅持執迷嘅人，先至可以去到一個咁高嘅位置，成為一個咁出色嘅編劇？ 咁就見仁見智啦，見仁見智啦。 啊，咁Anthony，你自己有編劇啦，即係呢樣嘢會唔會都係有陣時嘅掙扎咧？即係所以即係會特別有感受。 其實唔多唔少係有嘅，其實有嘅，即係好多人都話夫子之道啊，現身說法啊，咁樣。當我寫編劇，個個都係咁講噶啦。咁我唔係葉飛鴻，當然唔係啦嚇，冇呢個關係。咁但係好多我的劇本裏面咧，都將我自己一啲人生嘅睇法或者對人生嘅反思擺咗落劇本裏面。咁所以有時候都唔係我。但又係我咯， 係我好中意你最初即係寫個葬禮啦，即係嗰啲有啲睇法都睇到啦，即係咯，其實我有時都會咁諗啊，葬禮啲人就離曬啦，係咪？其實應該係咪死前先搞咧？咁然後啲死咗之後先至嚟嗰個， 冇咩意思，冇咩意思或者咩咧？ 即係呢啲幾有趣嘅。即係會睇到係將一個編劇自己有啲平時嘅一啲睇法咧，可以喺個劇本 度。要咁多嘢嚟做咩咧？寫咁多劇本嚟做乜咧？誒，啱啱嗰陣時我寫劇本時候搬屋喎又，咁啊哇好多箱以前啲手稿因為冇電腦啊嘛，我抌咗佢咧又唔係，我又冇想再打翻佢啦。咁要抌唔知我嚟做乜？咁又冇人演咯，咁一箱一箱嗰啲咁嘅舊劇本手稿，我做乜咧？咁亦都有感觸我，令到我寫呢個一月飛鴻嘅。 佢是文字又是影像，佢幻化成电影，摇身一变又成为话剧，佢属于文学又属于戏剧、舞蹈、音乐，佢叫做剧本，亦都是一剧之本。 一剧之本主持黄晓初、何敏文、冯杰。 我想問下你啦，咁嗱，佢當中講嗰個關係啦，最特別就係阿葉飛同常影輝嘅關係啦。咁而家睇咧，就真係好似係一面倒嘅啫，即係常影輝就擺到明真係好，係真係中意佢啊嗰樣嘢。咁但係葉飛鴻就係唔係嘅，純粹當係朋友或者咪咁。但係其實你係咪一開始已經諗住係咁樣寫？ 其實呢個嗱呢種當然阿葉飛鴻係咁講啦，係嘛？佢咁講啦，但係佢。是需要身邊有一個人的佢需要一個人。嗱，呢樣嘢好難去 define 咩叫愛嘅。但係佢同呢個常景輝同葉飛鴻兩個人相處係長嘅時間係長過佢同佢老婆相處嘅。嚇，而且佢係幫咗佢工作，而且係葉飛鴻係唔可以冇咗呢個人啊。因為除咗抄劇本之外，佢同佢一齊度劇本，一齊講戲等等。咁於是乎佢呢種係咪叫愛呢又唔係，即係當然唔係肉體上嘅愛啦。咁呢樣嘢究竟係唔係兩個已經係愛上咗咧？咁但係佢當然葉飛鴻佢唔係同性戀啫，佢 唔係同性戀嘅，好清楚 佢係好清楚。咁佢但係呢種愛成唔成立咧？咁當然啦，阿常景輝係好愛佢，好仰慕佢嘅。咁佢如果自己甘心命底，咁去做呢個一面倒嘅愛情。咁但係呢種已經超出友誼嘅咯，我覺得。咁呢啲又係唔係？唔係已經唔係朋友嘅關係咧，咁所以其實佢哋係咪已經愛上咗咧？定係唔係咧？即係唔係一定上床叫愛噶嘛？係咪？係啊，冇性嘅都可以愛噶。咁但係當然一邊係 denial 啦。咁但係其實我寫佢嘅感情裏邊，其實兩方面兩個人都需要對方。 係，所以你最後其實有佢對白都幾好，即係一齊相處係嘛？其實就已經係一種關懷一種愛啦咁樣。但係呢樣嘢咧，其實頭先聽咧就真係幾。 都幾難處理的，即係究竟，因為男同女，即係我哋平時諗男女之間嘅嗰種愛，同埋男同男或者係友誼，即係女同女嗰種愛係有啲分別噶嘛。咁但係當然平時我哋就會表現喺可能即係如果你有性咁，好容易分到啦。但係如果冇嘅時候，係咪呢樣嘢個感情都會有啲唔同嘅咧？定係還是係一樣？點樣？ 我諗而家個劇本得意嘅地方就係，如果我哋討論嘅係葉飛鴻同常影輝佢哋兩個自己嘅關係，佢哋兩個嘅認知入邊，佢哋點樣理解咧？嗰係一件事嚟嘅。但係個戲入邊而家其中一樣嘢最得意，我覺得最值得討論嘅係咩咧？就係究竟個仔喺了解咗成件事之後，佢點樣睇啊？因為好得意嘅就係個仔其實一路佢誤會，即係佢同佢媽媽點解去咗美國，因為佢覺得係個爸爸好似係有個外遇咁啊嘛，佢話佢係咪有個第三者啊咁樣？咁跟住咧了解之下咧，就係發覺話，哦，原來係佢嘅工作就唔係真係有個真有其人嘅，但係慢慢就發現有一個即係細細個以為係姨姨嘅花旦，但係大細個見到嘅時候，我應該叫你迎雙定係叫你常影輝咧？即係究竟係男定係女咧？跟住佢又知道呢個人咧同自己個爸爸咧係一齊生活咗十幾年，佢原來一路住喺爸爸個屋企，而坊間亦都會一定會有。流傳噶嘛，所以咧，其實佢個仔點樣睇呢件事咧，係好有趣噶。但係去到個劇本嘅末段咧，其實呢度咧係著墨唔特別多嘅。咁呢個我覺得幾得意嘅，就係去睇個劇本嘅時候，我哋已見到阿常影輝、阿瑩雙。佢開始咧，我認為係慢慢開始放下啦，即係佢哦，原來呢個劇本係講，如果真係講一個蘇東坡同阿關盼盼一段冇可能喺埋一齊嘅愛情，而呢一個係佢嘅遺作，亦都見到阿葉飛鴻佢一路嘅作品入面，原來有一啲嘢咧係真係寫佢個仔喎，將佢嘅仔嘅一啲嘢，因為個劇本入面真係有呢個 想法。 咁而呢一個常影輝咧，係somehow嚟到呢位少少釋懷咗，個仔又點睇咧？呢個位我覺得係其實係好得意嘅，但係個劇本而家咧去到嗰個位咧，個仔咧就嗰度就somehow咧就咦就好似已經接受或者冇再提喎，呢個我都覺得係一個幾有趣嘅選擇嚟嘅。 都唔需要大嘅答案嘅，因為嗱，如果佢係喺美國長大嘅，佢係接受同性戀嘅，係嘛？咁當然佢喺咁短嘅時間裏邊，佢需唔需要即係爸爸已經死咗，佢需要 find out 個 truth 係咩咧？個真理係咩咧？係咪一定要知道佢爸爸有冇同佢上過床啊？咁樣佢已經即係已經過咗呢個關嘅時候，我可以設定，如果作為導演，我可以設定佢根本唔信嘅。 是是我覺得反而對他最容易其實就是而家他又話俾佢聽唔係噶嘛，你爸爸唔係噶嘛，咁係咪就接受咗咁樣？其實係最容易都對佢咧。咁 或者佢根本唔信，但佢亦都接受咗爸爸有呢段感情啦，咁樣亦都冇乜所謂啦。佢當翻呢個係一個爸爸個知己咯，咁樣嚇，咁所以已經過去啦。 反而但我就覺得有趣係在即係葉飛鴻同常影輝嗰啲相處，即係究竟佢哋之間佢點樣睇？即係葉飛鴻嘅，尤其是葉飛鴻點樣睇呢個人？即係我覺得 佢又。 咁咪再寫一個前傳咧，即係將做佢哋點樣，即係佢點樣去面對呢個男人，擺明中意自己，但自己係咪中意佢咧？其實你自己懷疑自己。 而家呢個 flashback 入邊去寫呢件事都好得意啊！有一場我覺得即係幾值得提啊！提起嘅時候，你又會覺得嚇點解我提場咁咪？有一場係咩咧？係阿葉飛鴻佢喺度寫緊劇本啊，跟住常影輝咧就猛咁喺度問佢：喂，點啊？食唔食嘢啊？喂，仲佢一句都冇答過佢，係完全唔交流，完全冇理佢。在 Anthony 的筆下裡面就寫了一場這樣的戲，即是這樣的點滴去延續這兩個的關係，我覺得是很得意的。 我也挺喜歡那幾段戲，不過我想可能真的看他演出，即如果演員是處理得更即好，可能真會更加好看，即是那種曖昧那些細緻的那 種。有些曖昧的，應該有些曖昧的感覺。 因為我想看個劇本的時候，會覺得葉飛鴻佢本身係對常影輝都係有一啲 需要咯， 感情或者係嗰啲嘅愛喺度啦。當然又話係咪愛情嘅愛咧？但我覺得真係我會感覺到有一啲嘅。 係啊，譬如佢當佢知道佢有眼疾嗰時候，佢好著緊嘅，佢好著緊嘅，即係好似屋企人咁樣咯。即係你點解唔睇生佢鬧嘅大餐咁咧？但葉飛鴻對常影輝嘅態度就咁樣噶啦，好似若即若離咁，但係心裏邊其實好關注嘅。葉飛鴻有一個另外一個失敗嘅地方咧，就係佢寫劇本咧係好浪漫啊，好多愛情啊，但佢對人係好冷淡嘅嚇。咁呢個就係一個 research 嚟嘅，咁 啊將自己擺曬，即係冇嘅嘢就擺曬喺個劇本裏面。 係啊，將自己所講想講嘅嘢，佢又唔夠膽同人講，又唔夠膽同個仔講，將所有嘅嘢擺曬落劇本裏邊。咁呢個亦都係佢失敗嘅地方嚟嘅。 或者佢成功嘅 地方。係咪一個咁樣？如果你咁講，就好似好 sad 嘅喎，因為即係個成功嘅編劇係要有個失敗人生去支撐住。 講埋呢個一個例子嚟嘅啫，唔係一竹篙打一船人， 唔係同埋即係好似我都之前都講過啊，就係好多好好嘅劇本咧，都係描寫一啲好極端嘅情況，即係譬如係戰爭啊，二次大戰幾多好嘅劇本，即係喺一個咁樣嘅情況之下，我哋見到人性一啲獨有喺嗰啲地方閃耀嘅地方，呢啲都係作為一個劇本，我覺得咁樣 highlight 出嚟俾觀眾睇咯。 都所以即係其實某程度上都啱，即係編劇你係自己有個嗰啲咁樣嘅高低起伏咧。其實你就或者裡面有個嗰啲掙扎啊，你面對過呢啲咁嘅壓力啊，你先會寫出嚟嘅嘢咧，先即係可觸動到人性嗰種裡面最裡面 嘅人。所以之前我講話寫劇本嘅裡面個真實就係你嗰度嚟。嚟發展出嚟噶啦， 冇錯。 我俾我太太睇過呢個劇本咧，喺度喊到不得了，佢冇辦法抽離嘅話。 佢終於係，我就係覺得係應該好似，因為你屋企有好多喺外國啊嘛。 冇辦法抽，因為我有仔喺美國啊嘛。 係啊， 我又唔同個仔交往嘅，唔識同佢， 唔知點樣， 唔知同佢交流。 因為成日唔係一齊就可能，所以係我睇嘅時候就好覺得，可能你又係即係自己嘅。 我覺得 Anthony 嘅劇本咧 ，so far 我即係幾個我好中意嘅劇本都有出現啲類似嘅情況，就係因為我又真係細細個就上 Anthony 老師嘅書，就係關於老師嘅一啲佢真係自己嘅生活，我都有少少嘅認知，所以喺睇老師嘅劇本嘅時候咧，就會出現一個好得意嘅情況，就係咁我亦都好肯定嗰啲劇本入邊嘅事實唔係完全就係老師嘅生活，但係老師點樣將佢生活入邊嘅有一啲嘅唔同嘅呢啲咁嘅 element 咧，佢轉化成為真係一個戲啊！嗰樣嘢唔係單純地，我將我日常生活照抄咁樣就，喂咁啊有戲啦！我個日常生活幾咁艱苦啊，幾咁多悲哀啊，仲有戲，跟住寫成 一行眼淚。 但係就係 Annie 老師就真係一個編劇，佢將佢生活入邊嘅感受轉化成一個藝術品，嗰、那個唔係佢嘅生活嘅全部，而佢將嗰樣嘢昇華咗，變成咗藝術品咯。我覺得呢一個係作為編劇嘅研究，同埋編劇嘅學習。是在老師身上見到一些很好的東西， 多謝你 多謝你老師。 聽說現在這個劇本還在改嘛，現在 還在改，我永遠都改不完劇本的因為這個劇本將會出版，所以我很急地將它化成一個書面語，咁又再有啲改動，咁希望咧係喺明年四月份咧華文戲劇節嘅時候咧，我哋香港話劇團就會上演呢個戲啦。 哦，係啊，再做點解要轉做書面語嘅？我八卦問下。 因為出版嘅時候咧，我想佢流傳遠啲，咁但我初初寫嘅劇本係廣東話嘅，但我覺得演出嘅劇本應該用廣東話寫嘅先至夠原汁原味嘅嗰種語氣。 我以為係因為要照顧內地嗰個市場添， 會唔會攞翻上面做 唔知㗎，香港演出再點樣先？ 咁最理想梗係世界。公演啦，即係作為一個編劇，我諗即係想自己嘅戲真係可以去到好遠嘅地方啦。 咁同埋呢個有個戲曲嘅成分裏邊好濃啦，咁所以我希望嗰種領域可以大一啲咯。 咁啊，都希望呢個戲可以啊，即係多啲人可以欣賞得到，又唔單止係香港嘅，可能即係可以印咗書之後啊，大家都可以欣賞到 Anthony 所寫嘅劇。 所以留翻呢個雪梨紅爪喺度啦，係啊， 小心機啦，慢慢寫多啲劇本啦。 好啦，咁啊，今日嘅一劇之本嘅時間都差唔多啦，咁啊，多謝曬阿 Anthony 先同我哋分享劇本嘅，咁我哋下個禮拜咧再同大家見面啦，再見，拜拜。 拜拜。 一劇之本，編導馮傑，監製韋佩文，香港電台文教組製作。